水乡温泉镇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，那就是被人们称作一代宗师的赛车明星杰夫·克尔维特。这会儿闪电麦昆正带着他到处参观呢。杰夫说， 嘿，闪电麦昆，谢谢你帮我组织这一场里程表翻转基金会慈善大赛。 闪电麦昆回答， 哦，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做点事儿，希望观众台上能够坐满了观众。 杰夫兴奋地说， 嘿嘿，有了基金，我们就能为那些上了年纪的车提供更多燃料和维修的服务了，这对他们很重要。 闪电麦昆和杰夫来到了水乡温泉镇的赛车中心。哇，这里能坐很多观众，当然还有非常棒的赛道。闪电麦昆对杰夫说， 如果韩大夫知道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比赛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，他一直都想在这里举行一场慈善大赛。 杰夫说， 嘿嘿，我们的国际赛车手们也对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一直都非常期待的。 闪电麦昆对杰夫说， 哦，说到国际赛车手，我可听到那边有一辆非常棒的车正向我们开过来呢。 说着，闪电麦昆向远处看过去，那里传来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。杰夫点点头微笑着， 哦，是啊，他的声音谁会听不出来呢？ 这个他就是法兰斯高，他的声音充满磁性。哦，他可是一辆非常棒的赛车。 嘿，你好，闪电麦昆。嘿，你好，杰夫。 闪电麦昆对赛车法兰斯高说， 哦，你好啊，法兰斯高，真高兴你能来参加比赛。 哇，本人就喜欢帮助那些速度慢的车，他们需要像我这样帅气大方又有才华的赛车做榜样。 哦，瞧瞧，法兰斯高还是那么骄傲。闪电麦昆笑着说， 嘿，法兰斯高，你可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呀。 当闪电麦昆、杰夫和法兰斯高开进了赛车道的时候，其他的赛车也已经在赛道上试跑了。一辆是谦虚却非常勇猛的日本赛车秃太郎，他正潇洒地向他的朋友们开过来。 嘿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 还有绿色的赛车卡拉维隆索，他快速地旋转着轮子，展示着他动感的拉丁舞步。 嘿，朋友们，怎么样，准备好比赛了吗？我的发动机可是已经热了呢。 还有奶酒吉尔斯利，他就像平常一样展示着他的英国绅士风度，用一个微笑和眨眼睛来问候闪电麦昆和杰夫。奶酒问道， 嘿，老兄，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来几圈热身赛呀？ 闪电麦昆刚要说话，一辆绿色的改装过的车子唰的一下停在了他们的面前。哦，是路霸。闪电麦昆立刻提高了警惕，每一次路霸出现都不会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。路霸阴阳怪气地对大家说， 这么大的比赛竟然没有叫我参加，我想你们给我寄的邀请函一定是被邮差弄丢了吧。 杰夫说， 嘿，路霸，我可不觉得你适合参加这种比赛。 路霸提高了声音，扬起眉毛对大家说， 我可是活塞杯比赛的冠军呢，有什么样的比赛不适合我参加呢？哼。 杰夫和闪电麦昆无奈地叹了口气。 嘿，路霸，这儿都是赛车，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 路霸看见闪电麦昆和杰夫还有其他的赛车都转身离开了，就冷笑了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， 哼， 让我注意我说话的方式。没问题，等待会儿我战胜你和所有人之后再说吧。下午，赛车比赛正式开始了，选手们都在赛道上，停在发车线后面，轰鸣着他们的引擎，准备出发。发令旗一落下，赛车们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，嗖嗖嗖嗖嗖冲了出去。开在最前面的是法兰斯高，他大声地对大家说： 嘿，让法兰斯高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速度吧。 哇，他开得可真快，闪电麦昆很快就追上了法兰斯高。 嘿，伙计，放松一下，这场比赛的目的不是输赢，是为那些老汽车们筹钱。 法兰斯高笑着说： 嘿，精彩的比赛绝对不会让粉丝们失望，快点吧，闪电麦昆，既然这是场慈善比赛，我就让你当第二名吧。 法兰斯高咧着嘴一笑，加足马力又冲到了最前面。闪电麦昆呢，他也大笑着追了上去。路霸从队伍的最后面来来回回地闪避着其他的车，飞快地开了过来。他就像平常那样，用非常让人不愉快的方法向前开着。 嘿，你们都给我让开， 他大叫着撞向了拉卡和秃太郎。秃太郎被他撞了一下，旋转着开到了赛道外面。 嘿，你太不像话了。 鲁霸身上也被撞凹了一块，但是他才不管呢。 哼，你们看着，我才是第一名。 奈久对不守规矩的鲁霸喊： 嘿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能这样撞别人？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？你这个慢腾腾的家伙，我在超车呢。 鲁霸把奈久挤到了一边，然后大笑着冲向了法兰斯高。法兰斯高在反光镜里面看见了绿色，他知道鲁霸又要使坏了。不过法兰斯高开得非常灵活，他迅速转弯闪向了一边。 哦天哪，快离开赛道，你这个不守规矩的讨厌的家伙。 鲁霸没想到法兰斯高反应得这么快，他刹不住车，一下撞到了赛道边上的一堆轮胎上。鲁霸赶紧调整了自己的车身，他再一次加足马力冲上去，超过了法兰斯高。他冲向前面的闪电麦昆和杰夫，闪电麦昆和杰夫互相使了个眼色，一起放慢了速度。鲁霸嗡的一声从他们中间开了过去，他回过头骄傲地喊道： 嘿，你们这些笨蛋，谁才是大赢家？那就是我。 鲁霸脚底下一滑，失去了平衡，前面的转弯他没有看到，他旋转着冲向了终点线。不过他竟然就这样冲过去，赢得了比赛。接下来，摄影师、记者和车迷们都瞪大了眼睛，大家看着大赛的第一名鹿霸一瘸一拐地登上了领奖台。瞧，他的轮子磨得够呛，他身上也被撞扁了好几个地方，他的前盖里面冒出了白烟来。 嘿，我说你们还等什么，快给冠军发奖杯和奖金呐。 可是观众里发出一阵笑声： 嘿嘿，那辆车太不讲道理了。 喂，你不守规矩。 这时候颁奖的米娅和迪亚带着一张支票缓缓地开上了领奖台，那是这次比赛筹集的钱，杰夫会把这笔钱全都捐给里程表翻转基金会，用来修理那些老车，并且给他们加油。鲁霸看到米娅和迪亚开过来了，就对他们说： 嘿，姑娘们， 我猜这些钱一定是给我的吧。库米亚和迪亚朝路霸翻了个白眼儿，一直开向了杰夫，还把钱放到了杰夫的面前。杰夫说， 哦，我代表里程表翻转基金会感谢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，谢谢你们为那些老年车所做的贡献。 路霸生气地大叫了起来，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赢得了比赛。 杰夫来到了路霸前面，他把一个金色的大奖杯给了路霸。 嘿，谢谢你为我们筹集捐款，全国所有的老年车都会感谢你的。 什么？老年车？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来赢得奖金的。 杰夫笑着说， 呵呵，路霸，这是一场慈善比赛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慈善比赛的所有奖金都会捐给那些老年汽车们。呵，下次可千万别为了比赛把自己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。 嗯，什么慈善比赛？好吧，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来参加的。 路霸嘟嘟囔囔地开下了领奖台，可是突然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原来是一辆很老很老的老爷车荔枝婆。 嘿，鲁爸，我的孩子，瞧瞧，我的轮子都坏了，下一次我修理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记得你，是你赢得了比赛，为我们迎来了修理的钱，谢谢你啊，让我亲你一下吧。哦，嗯，哇， 路霸听了荔枝婆说的话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不用客气，我得赶紧走了。 说完他就悄悄地开走了。 火车开车了。 哎，唐耳朵，我就说我们坐飞机去旅行吧，你非要坐火车。 坐火车多有意思啊。 我说坐动车吧，你非要坐这个老车。 嗯， 还是绿皮儿的火车。 哈哈， 还是蒸汽的火车。 这很有感觉。 这也太慢了吧。 哇哦，你看那边的山多好看呢。 我们从早上起来出发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座山，现在天都快黑了，看见的还是这座山。 哦，怎么朝这个山撞过去了？ 什么撞过去了？我们明明就是要钻山洞嘛。 钻山洞？ 对呀。 谁挖的洞啊？ 多 大的兔子挖那么大的洞？ 铁路工人挖的洞吧。 哦，铁路工人。 唐耳朵， 怎么全黑了？哇哇！ 我都睡醒了，你在干嘛？ 哈哈，太好玩了！这个山洞钻了那么长时间还没出去。 唐耳朵，这不是山洞，是天黑了。 啊？ 现在已经凌晨4点钟了。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在这个山里面开呀开呀，现在都快到第二天了，怎么还在这山洞里？唐耳朵，唐耳朵， 我好困呐。 我们都在这个火车上坐了一个星期了，怎么还没走出这个山洞啊？ 那个距离是多远来着？ 是10公里。 10公里？ 我们都开了一个星期了，还没有开到10公里。 真是太有意思了。 以后再也不要买熊伯伯火车公司的票了。太慢了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。